眼睛是春天的海，青春是绿色的河。你曾对我说，相逢是首歌，眼睛是春天的海，青春是绿色的河。相逢是首歌，同行是你和我，心儿是年轻的太阳，真诚也活泼。相逢是首歌，同行是你和我，心儿是年轻的太阳，真诚也活泼。